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演演演不会没变成老太婆。哎呦， 这首歌其实和陈小熊的另外一首歌曲《八十岁的歌》其实有一些相应的地方，比如说有一天你成了老太婆，我成了老糟老头，我们是不是能够依旧开心的幸福的去过生活呢？就像躺在摇椅上听你来讲那些最浪漫的事。此刻我们来看看公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宋丽、藏心，还有风吹麦浪雨香、梅子、 SQX 喜、 Mr. 白、圆圆、 Cherry， 还有茶之然，今天特别早就来报道了，11点54分，还有 Jim 以及尴尬。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呢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点播一首歌曲，送出一份祝福。同时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会有一个有声来信环节，所以如果说你希望用你的声音来独家定制一份祝福的话，此刻可以拿起手机按下语音键，在60秒之内告诉我你要点播的歌名、送出的祝福以及把这首歌曲要送给谁。同时我也欢迎你把这样的公众号点上星标，包括可以点击一个浮窗的模式，这样你在手机页面在线收听的时候也不会妨碍你通过微信来进行交流或者是安排工作。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鲸鱼，我们换一个电乐来念出他的留言。鲸鱼给我留言说希望点播的是田馥甄的小幸运。他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手机上能够装的软件很有限，但是偏偏在那段时间装的软件里面没有办法听到小幸运的原版歌曲，只能够听到伴奏带。可是鲸鱼告诉我说他有一位朋友唱歌唱得非常好听，特别是唱这首歌曲简直比原唱还要好。后来他就在想，是什么样的故事让他身边的这位朋友能够把小幸运唱得这么的动人呢？会不会也像是电影当中《我的少女时代》里面有一段暗恋的故事呢？鲸鱼告诉我说他的这位朋友对于一个男生暗恋了3年，一直等到毕业的时候才下定决心表白，而现在两个人是处于异地恋的状态。今天鲸鱼也希望在直播节目当中再次点播田馥甄的这一首小幸运，送给他的这位好朋友，也是真心的希望他们的爱情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 论平台上的门门留言说，我也喜欢小幸运这首歌，每天都能听到，因为我把它设置成了铃声。还有宋丽说，暗恋听到了刚才这段故事，真的觉得好辛苦。如果说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的话，还是希望有爱能够尽快的表达出来，毕竟暗恋三年不是谁都可以坚持下来的，那该是有多喜欢呢、啊。还要感谢圆圆 Cherry， 也是为了12点钟赶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来互动收听，专门把背英语的时间合并到了跑步的时间里面了，但还是要注意安全哦。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风吹麦浪，他说今天难得的休息一天来报道，想听到一首适合冬天的歌曲，也是希望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感谢一路陪伴，虽然说2018年有些不太开心，希望明年2019年能够更好，也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的陪伴更加的温暖。冬天快乐。 雪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希望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

小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 公众平台上的马小马还说在一起五年，还希望点播一首歌曲，但是他只是告诉我了歌名，上面有很多很多歌手演唱的版本，并没有告诉我具体是哪位歌手演唱的，所以我们也是待会儿，刚刚我已经在公众平台上问他了，但是他没有回复我，所以我们也是待会儿等你看到消息之后，或者听到广播之后，告诉我具体是哪位歌手的版本，我再为你把今天的这样的一份祝福送达出去。同时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陪伴，他分享了一段简单的暗恋故事，点播王若琳的这首 I love you。陪伴告诉我说，点播这首歌是因为他也暗恋了一个女生很长时间，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一次一次地表达自己的心意，但是很遗憾，一方面那个女孩子正在处于一段感情当中，她并不是单身，而另一方面还是一直遭到女孩子的拒绝。 I will promise you my heart and give you all you need。If you tell me you don't need me anymore, that our love won't last forever, no, I will ask you for a chance to try again, to make our love a little better. 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活泼西最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一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的 Sherry 呢，在周末的早上8点钟音乐加速度的节目里面，我也准备了一些他的歌曲以及背后的一个特别特别浪漫的故事，在这个周末啊，要跟各位分享一下。那么稍后呢，我们进入有声来信环节。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这段留言是来自早早，他说一个朋友呢最近是沉迷于农场游戏，荒废时间也是不工作也不看书了，他希望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通过自己的声音来点播一首歌送给他，来自莫文蔚的清醒，也是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清醒一下。 你好，我的朋友现在因为沉迷游戏，班儿也不上了，也不学习了，天天就在农场里种地。我想为他点播一首歌曲，然后如果他再这样下去，我们就把他送去电击他，希望他听过之后能改过自新。 接着我们要来听到下面一封的有声来信，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希望在今天同样送出一份生日祝福给 Monkey 哥，点播的是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 Hello， 主持人好，我想点播一首凯蒂佩里的 Firework 送给我的一位叫 Monkey 哥的朋友，因为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首先祝他生日快乐，同时也希望他像 Firework 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写到的那样，你就像那星星之火，只需点燃火光便可尽情释放，如同烟火让全世界看见，谢谢。 You just gotta ignite the light and let it shine just on the night like the 4th of July. Cause baby, you're a firework. Come on, show 'em what to hold. After a hurricane comes a rainbow. Maybe a reason why all the doors are closed. So you could open one that leads you to the perfect road. Like a lightning bolt, your heart will glow. And when it's time, you'll know. You just gotta ignite the light and live.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最后节目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同时也是要首先提醒各位，周末的两天早上8点钟，音乐加速度将依旧是由我来代班主持，陪伴各位早间出行。所以明天开始早上8点钟到10点钟，你依旧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音乐加速度，依旧是我。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奶茶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这也是来自刚刚的留言城市奥特曼点播的，他说一直希望听到这首歌，那就用这样的歌曲来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吧。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在下周一依旧可以中午12点钟来到这里点歌，送出祝福。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